好、啊、 对， 哎，不错， 嗯， 你们周末一个小时去法国了啊，时尚之都啊，巴黎，巴黎感受感受， 对， 对吧？ 嗯， 然后再回来，我想问一下，就是有的朋友说，到那个卢瓦尔河谷这个区域是怎么到达？是直飞还是要转机还是怎么样？ 嗯，这个是这样，就是首先呢、哦、是这个乘坐法航， 法航 直飞北京，直飞巴黎， 巴黎，哦、 从巴黎的话，再就是自驾车，自驾车大概三个多小时先抵达第一站， 哦、 第一站就是这个叫沙特尔的这个城市， 沙特 尔灯光节， 哦、 我们当时也是看了这个沙特尔灯光节，就是觉得非常震撼，因为觉得就是说普通我们可能是说看一个灯光投个影什么的，但是它的所有的投影都是有故事来连接起来的，比如说他当时这个工人是怎么来建筑这个城堡的、 嗯、 建筑这个教堂的，所有的这些 讲故事的灯光秀， 对，所以他这个灯光秀我觉得还是非常用心。 嗯， 对， 这段行程当中收获一定特别的多哈、 嗯、 而且也会有当地玩乐的部分，比如说利多秀啊，巴黎游船午餐啊、 嗯、 是在船上吃午餐是吗？ 对，在这个船上， 巴黎的城市， 对，就在巴黎的这个船，塞纳河上， 河嘛、嗯、 就直接就是在一边 好享受、啊、 对，一边坐着这个游船，看着窗外的景致，其实窗外的景致也是不断变化的，巴黎的大概是十多个景点，一一的 都可以看到、 就是，对，都可以看到， 真美好， 比如说像埃菲尔铁塔这些、 嗯、那一串 都是可以看，圣母院、 啊、左岸右岸咖啡馆，各种看， 对对对，各种， 还有各种卖书的这个小摊，现在还有卖书的摊吗？ 卖书摊是有的， 还有的， 对，有的， 哎、好棒啊， 不太多，但是有。 嗯， 对， 是的、 嗯、 而且就是因为作为姑娘来说的话，出去玩呢，吃喝玩乐娱购游，那住的每天换酒店很新鲜、 嗯嗯、 体验不同。那比如说在买买买的时候、 嗯、 现在想问一下小西，以你的经验，十一月应该是算是折扣比较大的、嗯嗯， 对， 月份吧， 对对对，折扣比较大。我们当时去的这个地方呢是老佛爷，当时也是 老佛爷好， 运气特别棒， 嗯， 正好赶上老佛爷的打折季， 打得很吗？ 对，打的确实还可以、 啊、 因为我就是有买这 个 包包回来嘛、 啊、 买了一个包回来，基本上是在他这个现有的折扣上又打了一个七折。 是新款还是旧款？是新款， 它其实不算新款、 哦、 它其实算是一个这个春款 哦，一八年春， 对，一八年春款， 那也很棒、啊。 对，我觉得它的整体来说，而且确实它购物人非常多。 是， 对， 每当十二月二十四号之前、 嗯、 附近或之后都会有非常疯狂的打折季。 对对对、 啊，还有这个黑色星期五， 嗯、 不知道那边有没有哈？希望各位去那边玩的，要买当地品牌比较合适。啊，法国有好多 非常多的大牌， 大家可以想想吧。 对， 而且那天我也想买个双肩背，我的双肩背了有十年了，一直没换过 啊，是吗？ 特别有爱，是不是？对，那个帆布都已经进空气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啊， 然后我想买一个同品牌的，然后就去官网、 嗯、 看到英国的官网、 嗯、 法国的官网、中国的官网、我国香港的官网， 嗯， 价格。中国最贵 啊，是吧？对对， 是 的，是的，确实是 税嘛， 对吧？确实是。 英国当地品牌，英国是最便宜，但法国一比也没有贵多少，西班牙也是。 对， 哦，我觉得大家真的如果有真的需求，现在国人出去买东西已经脱离那种我看到什么就买，早就过了那阶段了。一定买你最需要的产品，对吧？ 对， 而且买一件是一件，别瞎买。 对 吧？ 对，嗯，其实刚才说起来，这个就是这个啊，埃菲尔铁塔。其实我还想说一句， 好好好， 就是白天呢，其实白天巴黎的白天是在埃菲尔铁塔，但是巴黎的夜晚一定要去看这个丽都秀。这个、 哦、 对，这个丽都秀是非常震撼的，它的舞台灯光效果呀、 嗯、 包括它的这种故事的穿插呀，都 是让 你觉得非常震撼。对，就在巴黎。 就是晚上丽都秀是一个主题，还是每天都会有，还是有正日子去的那种？ 它其实是每天晚上都会有。对，每天晚上两场、 哦、 而且其实从这种官方来看的话，它的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都是巴黎本地人，巴黎本地人是会去看秀的， 久经考验， 他们的一个习惯、 哦、 对，你可以在里面来享受一个正宗的法餐，一边吃法餐一边来看秀。 那个秀的是什么灯光还是什么、 就是、 还是主题还是表演走秀、还 是 时尚展品？ 就它其实是这种，就是是怎么说呢，它是有故事性的一个表演、 哦、 对，可以这样说， 演出就是演出， 对对对，演出。但是它呢，像对室内的，在室内，然后呢就是很多人，基本上你可能去的晚了的话，你需要提前订座，如果不订座的话是就是没有位置的。 你刚说两场？ 对，两场。对， 哦，是同一内容的。 对，同一内容、 哦、 只是说它时间不同、 哦、 我们当时是晚上七点钟去看的，大概 是第一场吗？ 对，第一场、 哦哦、 然后我们出来了以后第二场在排队，第二场基本上要看到凌晨了。 哦、 嗯、 其实法国的这个